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45回。谢之芳这几天累得很了，全靠一口气撑着，这会陡然松懈下来难免乏累，因此午后抱着姐姐睡了个天昏地暗。下午谢之真忽感身子不适，走到屏风后面更衣时才发现自己来了鬼水。等到谢之芳睁眼时已是掌灯时分了，他打着哈欠走出去，见谢之真换了一件月白色的小袄，下搭银红绡巾裙，并肩插着一只双鸾点翠步摇，几串红宝石垂落在灯盏的映照下碰撞出璀璨的光芒，那通身的高洁气度比宝石更加耀眼，很容易令人生出自惭形秽之感。他看直了眼，呆呆站着一动不动。谢之真莞尔一笑，低声吩咐左右丫鬟摆饭，问道： 睡够了没？ 谢之芳这才回过神，在他对面坐下，挠了挠头。 我是什么时候睡着的？ 5时3刻，足足睡了2-3个时辰呢。 谢之真亲手盛了一碗滋补养肾的枸杞羊肉汤递给他。 我瞧你这阵子瘦了好些，多吃点。 谢之芳连日里寝食难安，生怕和姐姐的婚事出现什么波折，这会儿尘埃落定，心下松快之余，果然觉得腹中饥饿，埋头连喝了3碗，又吃了许多饭菜，响亮地打了个饱嗝。他念及清晨还未曾做完的好事，早早地泡了澡，将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，钻进被窝里为姐姐暖床，双眼亮晶晶地充满期待。等了约摸小半个时辰，谢之真方才脱了外衫走进来，脸色看着有些苍白，默默躺进床里侧，身子微微蜷缩起来，背对着弟弟面向墙壁。他这个姿势带着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感，谢之芳心里有些难过，却不敢多说什么。自身后拥住他，胸膛贴上他纤弱脊背的弧度，形成绝对的保护姿态。到底是少年人血气方刚，加上又是多年夙愿得偿，他馋得浑身骨头都痒，实在忍不住伸手摊向他衣襟里。一只柔软的手及时阻止了他，谢之真口中吐出的话语虽然柔和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坚定。 阿唐，今晚不行。 谢之芳的心登时跌入谷底，脑海中飞快地打了几个转，将今日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个字过了一遍，确定没有什么不妥之处，他强撑着正常的语气问道： 为什么？姐姐早上答应过我的。 说到最后几乎委屈得要哭。谢之真也不是出尔反尔的人，亲口做出的许诺又这么快反悔，只有一个可能，他觉得和弟弟亲密是可怕的折磨，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煎熬，他又何必明知故问，自取其辱呢？不等谢之真给他解释鬼水的事，谢之芳便泱泱不乐地摸了摸他滑腻的手背，退而求其次： 那就抱抱好不好？ 谢之真低低嗯了一声，顺从地由他抱着。因着弟弟诈死一事，他哀痛过度，元气大伤，饶是这阵子用药膳补品慢慢僵养着，仍然未完全恢复，月信一直不准，又添了腹痛的毛病，此时只觉小腹处一片冰冷，抽痛难忍。他蹙着眉强忍了一会儿，疼得实在厉害，晚间进的饭食又有些不消化，在弟弟舔吻向他的后颈时忍不住干呕了几声。谢之芳立时僵住了动作，他神色复杂地看着姐姐痛苦的面容，犹如一桶冰水兜头浇下，所有的想望瞬间吸了个干净。 姐姐很难受吗？ 他僵硬着手指，帮他把凌乱的衣衫穿好，系好衣带，又贴着他的脸蹭了蹭。 如果我去外间的矮榻上睡，你会不会好一些？ 谢之真一头雾水，自己身子不适，和他睡在哪儿又有何关系呢？ 不必，阿唐，你帮我倒杯热水来。 能接受他睡在身边，却不能接受他做一些更过分的事，说白了，还是拿他当弟弟。谢之芳自食苦果，原也无话可说，老老实实地跳下床，倒了杯热气腾腾的水，小心吹到不烫嘴的程度，送到他唇边。看着姐姐喝下热水，用棉被将自己裹成小小的一团睡下，他吹灭灯盏，在黑暗中枯坐了半晌，意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。洞房花烛之夜，他和姐姐初次欢爱，欣喜若狂，如在梦中，而那很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了。谢之芳没出息地流了几滴猫尿，摸到姐姐一双玉足冰冰凉凉的，又忍不住心疼，揣进怀里捂热，这才倒在她脚边胡乱睡下。第二日，谢之真的小腹坠痛得越发厉害，疼得床都起不来，抱着手炉窝在床上静养。一大早便不见了弟弟的影子，他有些奇怪，问道： 琵琶，他去哪了？ 琵琶面色古怪，也无意识地回道： 爷在花圃里干活，说是要把土松一松，开春了好种夫人喜欢的海棠花。 天寒地冻的，挖的什么土啊？再者，放着满府年轻力壮的奴仆不用，自己亲力亲为，成何体统？谢之真没有力气下床，使丫鬟们叫他回来，谢之芳竟然不肯，只说自己久不上战场，要借这个机会活动活动筋骨。将花圃里的土里里外外翻了三遍，又往府中大大小小十几个水缸里灌满了水，直到夜深人静，谢之芳这才拖着疲累的身躯回房睡觉。他也是没法子，控制不住自己，看见姐姐就想亲她抱她，和她做许多亲密的事。也只有当把自己累个半死的时候，才能略略约束心中起思。谢之真翻来覆去，总觉得亲背冰冷，睡不安稳，直到火热的身躯贴上来，他方才安心，由着少年揽进怀里，枕着他的手臂，呼吸变得绵长。翌日一早，他的腹痛总算好了一些，下人们往来穿梭，准备回门所需之物，但是礼物便备了十几台，更不用提往来车马，随行的衣物器具都极尽隆重。谢之真换了一套大红色的衣裳，云髻峨峨，修眉连娟，柔情绰态，铅华浮玉，徐徐登上车辇，由谢之芳在一侧骑马护送着，归省父母。因着嫡子的死，谢家一度门庭冷落，几个心术不正的族亲三番五次过来游说谢夫人，教唆他从旁支择个子侄过继到膝下，总好过偌大的家业无人继承，还有往谢之真和谢之灵姐妹身上打主意的。谁成想一夜之间天翻地覆，谢家攀上了柱国大将军这样的乘龙快婿，一跃成为众人仰望的存在，重回昔日荣光。他们有心巴结谢之芳，哪敢在背后说三道四啊，一个个早早的就过来帮忙，言语之间极为殷勤。谢夫人有心给谢之真做脸，往春风楼订了几十桌上等席面，又请了长安城颇负盛名的戏班子，将回门宴办得好不热闹。席间，他拉住谢之真，仔细观察妓女的脸色，低声问道： 姑爷待你好吗？ 谢之真脸红了红，轻轻点头道： 他待我很好。 谢夫人又压低了音量问他： 他在那档子事儿上要的凶吗？身子骨可还受得住？ 谢之真的脸更红了，含含糊糊点了点头。受得住。 真娘，少年人不知分寸，你可不要一味地纵着他，该禁便禁着些，没得害了自己。 谢夫人知道他从小身子娇弱，生怕他宠坏了谢之芳，好意提醒。谢之真脸皮薄，连忙应了下来，紧赶着换了个话题，拉着乖乖坐在身边的妹妹轻声道， 母亲，今夜我和灵儿睡吧。 她身上的鬼水还没有完全干净，生怕回去以后又要被弟弟歪缠，主动提出在娘家过夜。谢夫人自是不会阻拦，谢之灵更是喜不自胜，只有谢之芳目光暗淡，神情灰败。晚间，谢之真和妹妹在旧时的闺房里睡下，谢之芳却悄悄离开客房，领着三名男子敲响了谢夫人的门。他开门见山地说道， 早就说要好好谢谢母亲这些年来的照拂，因着诸事缠身一直没有腾出手，这才耽误到现在。 谢夫人见那三名男子个个面如傅粉，唇若涂珠，身量最高的那个相貌更出色些，皆是低眉顺眼地站在谢之芳身后，大气也不敢出一声，不由得面露疑惑。 玉儿，你这是？ 令男子们跪地磕头，谢之芳无视了躺在后面隔间里的生身父亲，直言道， 母亲如今既要操持家务，又要照顾那个满肚子男盗女娼的玩意儿，夜夜孤寂难眠，膝下有空虚，日子过得实在辛苦。 见谢夫人红了眼眶，她顿了顿又道， 为人子女总要尽些孝道，这三人是正经人家的公子，读过几年书，也算知情识趣，因着种种不能说的苦楚，与我签了卖身的死契，父母兄弟都在我那里做事，如今我便将他们转送于母亲，不需让他们端茶倒水，还是叠被铺床，他们绝不敢有二话，但凭母亲差遣。 他转过头去看着那三人，露出半张森森鬼面，语气阴冷。 是也不是。 那三人的身家性命尽数捏在他手里，本就对他唯命是从，这会儿见他们将要服侍的贵夫人不过30多岁年纪，生得和气温柔，雍容华贵，自是千肯万肯，齐声应道， 是， 求夫人收下我们，我们必当尽心竭力伺候夫人。 谢夫人知道谢之芳不拘小节，常有惊世骇俗之举，却没有料到他竟然会给自己送面首，给谢涛堂而皇之的送绿帽子。他哭笑不得， 这我不过是尽主母的本分，实在当不得如此大礼。玉儿，你还是把他们带回去吧。 送出去的礼哪有收回的道理，母亲若不喜欢发卖了便是。 见谢夫人仍不肯收，她索性将话说得更明白些， 谢家弟弟虽然没了，泰山大人还健在，母亲正值青春，怀个一儿半女也不奇怪，到时候谢家有人支撑，偌大的家业有人继承，我和姐姐也放心一些。 这是让她尽早生个孩子，认在谢涛名下的意思。谢夫人瞠目结舌之余，也不免感动，犹豫再三，收下了这份大礼。谢之芳走出正院，看向流光院所在的方向，不免黯然神伤，连连叹息。他渡得了别人，却无法自渡，今夜独守空房的人只有他自己。 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